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5集，被迫鄙视三。迷安公主没来由的就烦躁起来，她笑着让自己的侍女去取弓箭，自个儿先笑着盯着沈庙说道， 这规矩本宫在大秦时是时常玩的，便是一人持着弓箭蒙着眼，指定另一人将果子放在身体上让人射中就是。 他不放过沈庙的每一个神色，问道， 沈小姐可懂了？ 周围的人都倒抽一口凉气，上回在校验场上，沈庙和蔡琳分别头顶草果子，可那也还是睁着眼的，蒙着眼射箭岂不是将性命都任人摆弄？光是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沈心和罗雪燕已经是怒不可遏。沈庙微微一笑，似乎全然没有被明安公主的话吓到，直道，多谢公主告知。沈庙这一般从容，没有输了明棋这边的气势，当即场上的大半明棋人都不由得对他高看一眼。黄甫浩盯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罗檀拉了拉沈庙的衣角， 小表妹，要不我替你去吧，我练过武，至少懂得一两分，实在不行避开就是了。 沈庙摇头看向还想阻拦的沈信和罗雪燕，低声道，不必担心，他既然这般说，就有把握不会射中我，若是射中我的话，他们也有不少麻烦。黄甫浩和明安都是聪明人，不会做傻事的，这般举动不过是为了吓我，要我出丑罢了。 可是妹妹， 沈秋担忧地握着他的肩膀， 你一个人会害怕的，不管他会不会射中你，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去？ 我不怕，况且他若是伤了我，我亦有一次机会，怎会便宜了他？沈妙温声答道，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唇角微微勾起，分明是笑着，却让人清晰地感到一阵寒意。罗琳拍了拍沈庙的肩膀，轻声道， 小心。 嗯。沈庙点了点头，直接往正厅中走去。他和明安公主其实是一同往正厅里走去的，可是不比不知道，两人这么同时走路，便让人生出一种奇怪的错觉。明安公主是真正的金枝玉叶，皇家水土长养大的，容貌娇美，本该是金尊玉贵的，可是走在沈庙身边，沈庙双手交叠，脊背笔直，行走间并不左顾右盼，平视前方，端庄雍容的气度竟然把明安公主碾压得一文不值。厅中渐渐就有唏嘘声响了起来，黄甫浩的脸色也逐渐变得难看。平心而论，并非明安公主形容无状，而是沈庙大气从容，实在会将身边人衬得灰头土脸的。可是想想也觉得匪夷所思，分明沈庙只是个臣子的小姐，明安公主自小在宫中长大，怎么还不及沈庙呢？他们自然不晓得，沈庙本就在后宫中当了多年的皇后，她又是为了傅修仪极度的苛求自己做到尽善尽美，而在秦国的那些坎坷经历也终究让她多了一种宠辱不惊的气度。前生若非后有梅夫人暗中相争和傅修仪的纵容，她其实能够做好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只是这个圆满的梦终究是被活生生地打碎了，却让她在今生拥有遮掩不了的光芒。明安公主未曾注意到众人的神色，只是看向沈庙，手里掂着那把黑得发亮的长弓，这弓大约是用上好的木头做的，又泡过特殊的药材，看起来极为坚硬笨重。明安公主对沈庙说道， 这便是本宫的弓了，怎么一人一支箭使得来可好？本宫先用箭来射你，再换你来拉弓。 言语间便是定了先后顺序。明棋这头的人又露出不忿之色，明安公主分明就是仗势欺人。可是沈庙只是淡淡的应了，神色也不见动摇。 他越是表现得不甚在意，明安公主的心中就越是堵得慌。他扫了一眼贵宾席，忽然眼睛一亮，焦甜地说道， 不过咱们现在在这里比试，怕是有人会觉得不公平的，不如就让大梁的瑞王殿下来做个评判，就站在这里检查弓箭，表明咱们都没有弄虚作假。 说完，一双眼睛就情意绵绵地看着那瑞王。在座的明琪姑娘们便纷纷在心里骂着明安公主好生不知廉耻，这分明就是借机想要亲近那瑞王，想来也是被瑞王的美色所陶醉才这般作为。不过瑞王行事一向放肆，这明安公主的要求莫名其妙，想来也是不会答应的。谁知道瑞王听了略一思忖，就点头道， 可以。 这一下又是出乎了众人的意料，就连文惠帝和黄甫浩都多看了瑞王一眼。却见瑞王懒洋洋地自座中站起，他腿长，两步就迈到厅中，站在了沈庙和明安公主身边。明安公主喜出望外，娇滴滴地伸出手，将弓放到了瑞王手中，喊笑道， 那便先请瑞王殿下检查检查这把弓可有什么问题吧。 皇子席上，周王冷笑一声，低声道， 这大秦公主倒是个不安分的主儿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愣。 言语间十分不屑。 不过沈家小姐倒是出人意料。 靖王看着与明安公主并肩而立的沈庙说道， 如此从容，便是装的也是胆识过人了。 说起来， 周王摸了摸下巴， 沈家这位小姐倒是出落得越来越有味道了。 他看向一边一言不发的傅修仪， 哎，老九，后悔了没有啊？ 傅修仪淡淡地说道， 四哥说笑了。 在傅修仪身后静静伫立着的青山男人目光也越过众人落在紫衣少女身上。裴郎看起来十分平静，仿佛看着的不过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只是袖中的手却紧握成拳，还在微微颤抖。两年了，这少女出落得越发动人，如她所说的那般被天家人请了回来，而刚回京麻烦就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树欲静而风不止。沈庙自己什么都没做，可就是有人要主动找上他。可是裴郎知道沈庙不会将自己陷入狼狈的境地的，因为他有一颗比所有人更狠的心肠。瑞王很快将弓还给明安公主，明安公主含羞带怯地接过来，就对沈庙说道， 请沈小姐站到那头去。还有， 他从侍女的托盘里拿起一个苹果，笑盈盈地递给沈庙， 沈小姐将它顶到头上吧。 座中的沈秋一下子握紧了拳头。是。沈庙垂眸道，拿过苹果就往另一头走去。众人都瞧着他的动作，明安公主已经让人为她的双眼附上黑色的布条，而瑞王却是走到了沈庙身边。众目睽睽之下，他夺过沈庙手中的苹果，沈庙一愣，瑞王拿着那只苹果轻轻地放在他的脑袋上。沈庙抬眼看他，因着头上顶着东西，怕动作太大会将苹果掉下来，沈庙只得一动不动地瞧着他。年轻男子个子极高，沈庙便是这两年长了几厘，也堪堪指到他胸前，瞧得见他绣金的扣子，也接得住他意味深长的眼神。银质的面具露出了这男人好看的下巴和红唇，唇角微微勾着，让人想到面具下是否也是这般含笑的面容。他的黑眸如星辰，如秋水，看过来的时候似乎是温柔的，却又好像是戏谑。戏谑。瑞王将苹果放好在沈庙的头顶上，取起一根手指揉了一下沈庙的头发，像是在抚摸某个圈养的小兽，不过 只是短短一瞬便收了回来，阴着侧着身子挡着，旁人这个角度看过去也只会觉得这个大梁瑞王是在给沈庙放好苹果，并未有其他的动作。他转身走到一边，仿佛看好戏般的抱胸看着。沈庙的注意力又被面前的明安公主吸引了，明安公主在慢慢的拉开弓，那张弓似乎很是笨重，明安公主拉得也很吃力，她拉得越是吃力，弓张得越满，众人的心头就越是沉甸甸的，尤其是沈信一家几乎是面沉如水。这弓拉得越满，明安公主的力气也就越大，箭矢带过来的力气越大，那么沈庙就越危险，怕是那箭矢射来的余力也会将沈庙带倒。而眼前的这场比试又哪里像是明安公主说的只是游戏而已，这是关乎到一国脸面的大事，输了丢脸面，表现出惧怕亦是丢脸面。沈庙和明安公主众人其实都是看好明安公主的，只希望沈庙输得不要太难看就行了。沈庙安静地看着面前双眼覆着黑色布条的明安公主，明安公主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折磨沈庙，拉得越发缓慢，张弓发出的细细声音凌迟着在场众人的心。沈庙的眼前又一阵恍惚，恍惚面前不是朝贡宴觥筹交错的厅宴上，而是在异国他乡的秦国。秦国的皇子公主以及臣子家的小姐们看笑话一般的将她围在正中，而她穿着缝补过无数遍的衣裳，脑袋上顶着一个果子，眼巴巴地瞧着对面的人。那对面的人嚣张跋扈，穿着华丽精致，眼睛上附着白布条，张扬地对身边一众男女说道： 看，今日让明清的皇后给本宫比苹果，等会子你们都在本宫看清楚，看出是哪个将门的明清皇后本宫下的赵扣子，一定要看清楚告诉本宫。 他嚣张的一拉弓箭，那箭矢咻的一声射过来，恰好射偏了一点，却是自上而下射穿了他的发髻，射开了他的衣襟。他慌乱地尖叫一声，将衣裳裹紧，却无助地听到四面嘲讽的笑声更大了。多么耻辱的回忆啊，却和眼前的重合起来。沈庙慢慢地勾起唇，却不知道是心酸还是仇恨，清澈的双眼似乎有一层黑雾慢慢地蔓延至眼底，一片深不可测。一边的瑞王不动声色地屈起手指顿了顿，却又悄然松开。沈庙微微的，几乎以众人看不到的动作偏了偏头。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